讲讲讲到这么多，却讲却讲嘛是烧酒话，烧酒饮落巴肚底，烧酒饮落乱乱话。 心情